学习海贤老和尚之表法。贤公老和尚注释表法，应当学。严次戒律，三福六和三学六道十愿，勤修梵行，清净平等觉，律己抽气，待人春风，以身垂范，普利群盟，九十二年善始善终，利乐有情，广演正法，六和道场，百引家风，六字洪明，一字念去，心虚受益，自卑尊人，缘生缘灭，万法由生，顺应自然，大道至简，生佛不易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不参禅理，不言教，不解经咒，又何妨，信心愿切，直念去，自然花开极乐邦，能持戒，能吃苦，佛不离心，清不离口。每年清明十月初一，回老家，上坟祭祖，祭拜老师。表法，做好榜样，一切都好，冇一样唔好，见乜都话好，见乜都高兴，发起充满无烦恼，一切时一切处不失威仪，曲礼曰：无不敬，严若师，安定慈，安民哉，傲不可长，欲不可从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，四句皆敬之反，能戒之则敬得全矣，对人对事对物保持慈悲微笑，亲切和蔼，令人感到温暖幸福，供养必定全部留在所在的道场，居士们要求合影总是主动配合，尽量满足大家心愿，时时处处皆是修行念佛的道场，学忍辱，能忍心安，不可与人争高低，无烦恼，忍者心安，浅行佛陀教诲，老实念佛，一生维持六字洪明，行住坐卧不掉失，慈悲博爱，奉献给众生，奉献给至善圆满佛教事业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乜嘢都是假的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世尊有一句话，道破世间好大天机，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人，养成大住方为巧，学道真如此之言，感应希奇，唔好求，乜嘢都系自然先至好，明白啦，开悟唔好乱讲，唔能够讲嘅，唔好指手画脚。阿弥陀佛，系我老和尚嘅根啊！烧香主要系把自性嘅佛念出嚟，就成功啦。我往生唔使助念，靠自己念佛， 让别人助念，冇把握，靠唔住啊！弘一大师云：阿弥陀佛，无常依王，舍此不念，非痴即狂。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。三学一体，则兴。母亲讲：为人要和善宽厚，千万唔好做恶做罪啦。印光大师云：敦伦尽分，限邪全成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决定求生极乐世界，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，是为至要，应当学。